Bravo Lifestyle. 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你现在收听的是 Bravo FM 91.3，我是李欣云，欢迎收听《星夜狂想曲》。上次我做了一集的这个钢琴专辑，不晓得大家喜欢听 piano solo 吗？后来我发现呢，其实用钢琴来谱写的电影配乐也有很多非常精彩的，可能我做了五集都做不完吧，因为钢琴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用又很华丽很丰富音色的乐器。那今天我来做这集呢，想要跟大家听一整晚的钢琴。首先我要来播的是克林伊斯威特的电影，不晓得大家熟不熟悉这个导演。其实他早期也是演员出身，但是呢没想到这个导演演而优则导，后来他还涉足音乐创作，他也是一个非常爱音乐的导演。那有一部片子叫做《陌生的孩子》，是由这个安杰丽娜·裘丽所主演的。那克林伊斯威特导演连这个作曲他都忍不住要弹起钢琴来，对，所以呢今天我要做这集钢琴所谱写的电影配乐，首先要来放给大家听的就是这一张陌生的孩子。那里面其实他用的乐器都非常的简单，有钢琴甚至有一点点的弦乐，然后一开场呢是吉他跟这个 mute 哈，这个有放了弱音器的这个小喇叭，但是因为钢琴的音色非常的剔透，非常的干净，所以呢就马上引人进入了这部电影的情境当中。首先来欣赏的就是 Changeling 当中的 Main Title。每个礼拜要帮大家准备这一集的节目的时候，我自己就会非常的期待，很兴奋，因为就在想说哪十首歌会入选我们这一周 Bravo 的星夜狂想曲的曲目呢。今天要做一集是用钢琴来做的电影配乐。大家常常看电影， 可能你也不会发现到电影当中有这些钢琴的存在，但是呢我们把它抽离电影，纯粹的来欣赏这些音乐，有时候其实它也还蛮耐听的。首先登场的是这个 Changeling， 这部电影是由安吉丽娜·裘丽所主演的，她演的是一个小孩失踪的妈妈，所以呢她在寻找小孩的这个情境当中呢，我觉得克林·伊斯威特这个导演用这个钢琴，用一点点的这个弦乐铺排，非常的有气氛，感觉上就是这个母亲很担心又有一点茫然的感觉，然后用钢琴来作为主奏。那我们一起来欣赏 Ride to School and Mob's Encore。个人呢非常欣赏克林·伊斯威特，不仅他是一个好的导演，而且我觉得他的音乐品味也非常的高。他在他自己的电影当中呢，近几年他都试图的想要自己作曲啊、能够写歌的导演真的不多。那《陌生的孩子》当中是一部，之前像《麦迪逊之桥》里面呢也放了很多的导演很喜欢的爵士乐的歌曲啊、甚至连他的儿子Kyle 也玩爵士乐，好，所以这个家庭真的是蛮厉害的，克林·伊斯威特。好，有空的话大家可以去找来听听看《陌生的孩子》的原声带，非常动听哦。接下来我们来听的是 Alessandra Desplat， 大家知道这个作曲家吗？早期从他做《色戒》开始，哇，就让人家非常的惊艳，因为呢他的巴黎出生的这个气质，就是在他的音乐里面你可以听得到一些优雅，听得到一些浪漫。那我想要推荐的这部电影呢叫做《丹麦女孩》， 亚历山卓这个作曲家的特色呢，就是他常常会有很细的高音的这个弦乐，好像漂浮在天空上。那 harp 竖琴也是他常常会用的乐器，就有一些分解和弦啊。那他的旋律呢，其实严格上说来是不复杂的哦。那有时候进入情境以后，他常常会用半音去转调等等的这种手法，其实你如果常常听 Alexandra Desplat 的作品的话，你就会觉得哇，他的符号非常的清楚。好，我们首先来欣赏的是《丹麦女孩》这部电影原声带当中的 Lily's Dream。 今天晚上要跟大家一起听钢琴，用钢琴谱写的电影配乐其实有很多很多，我今天呢就来一个精选集，选出我最近呢非常喜爱的几部片子，刚好都有用上钢琴这个乐器。顺便也跟大家说一下，星夜狂想曲的脸书开张咯，欢迎大家上来这个 FB 跟我一起讨论我们今天播的歌曲有哪一首是你喜爱的或是你特别有感觉的，我很希望你们可以跟我一起分享你们的心情，你们的听后感，或是你们有特别想要听什么样的主题吗？你也可以留言给我。好，那在星夜狂想曲的脸书上面，我也会尽可能的把我每周的这个曲单啊曲目都公开给大家去搜寻。那如果有在音乐上面想要跟我聊天的，都可以在脸书留言给我好吗？ OK， 下一部片子我要来推荐的这个是 The Light Between Ocean， 这部片很巧的也是亚历山卓 Alessandra Desplat 他的作品。那首先先来听的是 Letters。刚刚听到的是 The Light Between Ocean， 来自于 Alessandra Desplat 的配乐作品。我自己很喜欢他的音乐的这个特色呢，就是我觉得他很容易入戏。就是呢，你听到他的音乐，感觉上好像是很神秘的在铺排一个情境啊。那他常常用的乐器呢其实就是钢琴，所以我在做这一集的主题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作曲家其实就是Desplat。 那他的器乐呢其实用的很节制啊，你在他的电影配乐当中你不会听到像 John Williams 或是 Hans Zimmer 那样子啊，很华丽很多个乐器的颜色混搭在一起，其实呢他代表的就是一种干净。我觉得跟他自己的那个模样，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去搜寻一下 Google 一下他的照片，其实他给人家的感觉呢就是一派的优雅，所以他的模样跟他的音乐其实是同样的风格，就是很斯文很优雅。他的钢琴的混音也 mix 的比较前面一点，所以你其实可以听得出来他有很多的电影配乐当中都有用到钢琴这个音色。那我如果是导演的话，我会非常喜欢这种配乐家，因为呢他非常的服务剧情啊，不会太抢戏，难怪近几年呢 Alessandra 成为所有导演的最爱。好，我们再来欣赏下面这首曲子，有一点点神秘的开头 Tom。 提到用钢琴谱写的电影配乐呢，我就一定要提的是接下来的这部片子，叫做 The Piano， 钢琴师与他的情人。虽然说这部片子有一阵子了啊，他的导演是甄康平，不过我觉得以他的内容跟他的耐听性来讲的话，还是我非常钟爱的一张原声带，也是我觉得钢琴为电影配乐的一个经典的作品。那这个女主角是 Holly Hunt， 荷莉杭特，她在这部电影当中饰演的是一个音哑人士，就是没有办法讲话，所以她其实是需要透过钢琴来表达她的声音，因为她是一个钢琴手，所以就是因为她失声，她没有办法说话，所以她有很多的想法，她的心情呢都要透过这个钢琴来表达。那这个作曲人是 Michael Nyman， 他也是一个古典音乐出身的一个作曲家，但是我觉得他为The Piano 这部电影呢写下非常多动听的旋律。首先来听到的这首曲子 Big My Secret。钢琴师与他的情人这部电影其实非常的有气氛，这个女主角呢从苏格兰移民到澳洲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场景都是在海边海洋，然后甚至最后一幕钢琴还沉入了海底，是一个非常有画面又很有情境的一部片。那接下来这首曲子呢，它用旋律镶在钢琴的16分音符当中，如果你去看这部片子的话，你的心情会跟着这个钢琴一起在那边沉浮翻搅。接下来这首曲子 The Heart Asks Pleasure First。 好多好想看的电影啊！ 那就去国宾影城啊！ 啊，国宾影城， 嗯， 为什么啊？ 因为国宾影城影音效果最棒，加入会员的话，买票超便宜哦，可乐、爆米花五折，还可以独享网络订票哎！ 哇，那快去国宾影城看电影，我也要加入会员。 为生活喝彩，因为你勇敢去爱 Bravo 台北 FM 91.3。 欢迎继续收听星夜狂想曲，我是主持人李星云。今天我们要听的是钢琴在电影配乐当中的角色。其实钢琴真的可以变化出很多很多的表情。听到钢琴的高音呢，我会觉得很清纯，但是钢琴的低音有时候也可以营造那种很浓烈或是甚至很惊悚的感觉。好，所以钢琴也是我陪伴我创作最好的乐器，我觉得它可以兼顾旋律、和声、节奏。那在电影配乐呢，常常大家也很多作曲家爱用钢琴这个音色。我们前段听到了这个丹麦女孩、陌生的孩子，还有钢琴师与他的情人，还有另外一首曲子，也是在 The Piano 这部片子当中。那这个 Michael Nyman 这个作曲家呢，他其实为这部片子写了很多的主题，那甚至呢有一点点民谣的色彩，诶，居然也可以用钢琴来演奏。接下来我们一口气可以听两个段落啊。那前段的呢是比较钢琴用活泼的节奏，那后段呢加上弦乐啊，你又可以感觉到那个钢琴师，然后那些海浪，还有险峻的海洋一波一波的这种感觉。 有一部片，如果你讲到钢琴来做配乐的话，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岩井俊二的《花与爱丽丝》。哇，我也很喜欢这部片子，几乎是这个四部曲吧，有《四月物语》《花与爱丽丝》《青春电幻物语》等等的岩井俊二的片子，跟前段我们介绍的克林伊斯威特很像，这两个导演呢都很爱音乐，而且呢都忍不住要在自己的电影里面呢也开始作曲哦。好，我们先来介绍的是《花的季节》。我自己非常喜欢岩井俊二这个导演的作品，几乎是每一部片子我一定必看，而且呢《青春电幻物语》里面的电吉他我也非常的心仪，常常我在演讲当中都很喜欢播岩井俊二的片子的配乐。那早期在《情书》当中，其实岩井俊二就已经忍不住想要作曲了，但是呢他那时候有另外取一个团名，好像不想自己马上的现身让人家发现原来这首曲子是导演写的 Remedies 他的那个团名，但是后来呢可能得到大家的好评吧，所以导演也 不那么害羞了，就比较能够接受公开的来作曲了。接下来这首曲子叫做《池中鱼》Fish in the Pool， 那是感觉是三拍子的，也就是那种纯爱电影里面会有的美丽的情景。花与爱丽丝也捧红了苍井优这个在纯爱电影当中的清纯的少女接下来这首曲子我爱你。 Thank you. 我自己做过一部纪录片叫做《海上情书》，在这部片子当中呢，我也很幸运的可以跟陈瑞斌老师一起合作，他来担任钢琴演奏的部分。那《海上情书》是描写海上男儿出海捕鱼的一些辛酸的故事，但是呢当中有一段呢，我是在写这个当船长呢在思念他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其实在茫茫的大海上呢，只能望着自己的孩子的照片，然后来思念家人。这首曲子我刻意写成三拍子，有那种孩子的纯真，大家听听看渔夫的孩子。海上情书这部电影当中有很多钢琴独奏的部分。那我前段有讲到，其实我觉得钢琴这个乐器呢可以做出很多丰富的表情，那特别是独奏的时候，其实因为速度的自由也感觉 比较有呼吸啊，就不会说像听 MIDI 的东西觉得好像很公式化。那很多的触键其实都是可以跟着这个演奏家的表情一起悠游。那海上用情书最后我推荐的曲子呢叫做别离 Farewell。非常谢谢大家今天跟我一起听了一个小时的这个钢琴的电影配乐。那如果听众朋友也有发现哪一部我没有播的电影当中也有很精彩的钢琴的话，也欢迎上我的脸书星夜狂想曲。我们可以在脸书上面多多聊聊电影配乐。那如果今天也可以播到只要是十首歌里面有一首你喜欢的话，我觉得我彻夜准备的这个歌单应该就值得了。因为天空那么辽阔嘛，要找到心灵契合的一首歌曲或是旋律，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难得。那在星夜狂想曲的节目当中呢，也希望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惊喜。今天节目就先到这，先跟你说一声晚安咯，我们下周见，拜拜。 李星云的星夜狂想曲节目播出时间为台北 Bravo FM 91.3，每周三晚上7点首播，周日晚上9点重播，欢迎您锁定收听。